在太阳节之际，驻朝各国外交和各国际组织代表、武官团、经贸参赞团、各国使馆、文化友好事务官员等外宾13号参观了第19届金热城花节展厅。另外，驻朝各国外交和各国际组织代表同一天参观了柳京眼科综合医院。武官团成员12号参观了朝鲜人民军第122号苗圃。